欢迎嚟到我他周报，我系杰特， 我系末日。 今日2023年6月5日星期一，香港热到嗨嗨嘅。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首先就系松本零士就追封官位啦，即系其实有啲似叫做咩荣誉勋爵嗰类咁嘅嘢。岸田文雄就颁咗个正六位官位啊。俾松本零士正六位， 佢个 Twitter 嗰边都有睇到。我唔系好熟啊，佢个正六位系咪同我哋识嗰种咩？ 系嗰啲嚟嘅， 即系正一品最大嗰种啊嘛。 冇实际职位嘅，即系简单在你玩信长夜网咧， 虚衔嚟啊嘛， 虚衔嚟嘅，甚至估系都系虚衔嚟嘅。咁咁信长攞正二位，唔通佢需要个正二位去天下布武咩？纯粹系叫做咩？我有个官位行出嚟威风啲咁样嘅啫嘛。 即系嗰啲咩攻合八支男爵嗰种啊， 系啦，即系所以咪话咯，同英国嗰啲乜鬼八爵啊公爵差唔多咋，纯粹一个叫做咩荣誉位嚟嘅，冇意思嘅。 我谂紧不死咗升两级，唔系净系士兵先有嘅咩？ 咁以佢江湖地位，咁有翻个官位傍下身都应该嘅。 咁啊，人哋仲在生嗰阵俾啦，唉， 唔系之后咧就由个好似高桥美姿咁，发觉俾个奖佢，唔通掉咗落垃圾桶啊？唔通佢入波连奴咁样抌咗个奖牌啊？ 佢可以起身同你抌咗个奖牌，佢就得啦。 咁啊，咁咪唔系沃连奴啊嘛？好，咁一单就退休嘅，咁一直以来就配悟空啊，龙神院嘅林刚就荣休，就80岁啦。 除了悟空之外，他最大家最熟的就是机会来了飞云。 是的。 是的，那句就是他的。 我看见他退休，但是当野宅大月所仲依然跑得跳得。哇真是。即是可能30人是不同的。 80岁都已经你再不退休都真是难听讲，个头近你被人休息一下啦，真是。尤其是TVB 那些又不是真的好标的。 还有一样就是香港声优香港的配音员又不是真的好找。我想即前几排阿啤麻找日本龟夫上做嘉宾。大家看的就是你真的30几岁。你同人你讲你个样话俾你知50几岁大家仲信嗰隻啊，即keep得好好啊。完全唔知30几岁，而且大月野泽雅子，你话佢30几岁有冇咁老啊？顶尽六字尾咋，但佢80几啦已经，即系佢 keep 得好好咯。日本呢批大月所， 咁啊，顺便提啦，咁啊，佢亦都系TVB 配音组入边咧，其实最早入职嗰个嚟噶啦，其他其实已经唔喺度，已经退晒噶啦， 退走就走噶啦。 系啦，我一齐由一开始睇嗰阵时咧，即系 TVP 资深会员74岁林国，我嗰阵系自限嘅关系啊！我睇到呢度嗰阵时候我谂乜唔系有 RIP 啊，人哋退休就唔系 有荣休啫。好啦，咁一单就跟进报道嘅，亚拉拉卡咧就众筹，就好顺利地筹到啦。咁其实唔意外嘅，因为佢众筹咧最低嘅咧就几百英有交易，咁佢而家筹拍一套片啫嘛。咁如果拍一套动画800万日元嘅话咧，就 OK 得嘅。虽然唔系好高成本，但拍到嘅，悭啲使嘅话， 呢个睇睇啦。因为正常一般动画，如果净系计制作部分，大概系一集系1000万英左右。宣传啊，嗰啲嘢你计啦。 咁佢悭啲使嘅话 ，OK 嘅，得嘅。 有剩翻咁咪俾你，佢哋嗰日有直接揞荷包揞咗佢啦。 就系咯 ，Nico 回忆咯。呢套集体回忆， 我肯定是啲老鬼买单嘅。 咁系啦，即系讲真就系，如果最低成，如果最低消费500亿，起五百亿啦，你俾呢套啊，咁乜 Q 都冇嘅服务，起500亿一个月啦，唔争在啦。 跟住就有佢个声优相关嘅，咁就大西沙织就因为健康因素暂停活动， 暂停部分啫，佢又唔系话全部停晒，即系就减少活动，就做少啲嘢嘅。 嗱，你要明白所谓嘅健康因素。其实意思就是不很想告诉你是什么原因。 不是通常都是体调不良啊其他总之是一个八达通来的费事讲。 即是费事你们有什么啦那虽然他也有提到不舒服啊头晕身轻啊那些东西。那到底 是某些健康因素啊你要明白那种东西都是健康因素来的。嗯、那当然也可以是正常一些什么 long covid 啊那些东西。也可能是身心症啊那些其实就没什么讲到清楚的。因为他只是减少活动。而不是需要完全停止活动那应该就不是一些很 hurt 的很伤的东西的。 好啦讲下一单其实马哥是新作但重点是制作公司新坏事。新坏事有些奇怪。 你可以说道统上可能有些怪但是我又但他完全是升任的。不 是道统有些怪咯。他又未玩去打对台的但总之就好像两间公司这套作品和新坏事扯不埋啦这样突然间说他又新坏事制作。有啲唔知点嘅感觉咯。 但是 Marcos 的话，其实你现在动画公司其实新威士完全是声音的，即是 应该这么讲，有这个能力做机械人动画的动画公司就只有他那几间， 我就是讲这件事， 不是这间就那间， 所以 他找他又不是真的好什么的，虽然就是这只是讲传统的，即是那传统这些就算交数啦，即他做得好就得了，你得他啊。 好啦，跟住呢知道佢做起㗎啦，而家话到明嘅就係、是、你想活出宫崎骏新作，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 一个话自己唔宣传嘅宣传。 係啦，话到明嘅唔做宣传，唔做预告，唔做 K 卡嘢，唔做访问，总之就咩7月14号喺日本上映、你睇睇唔睇版就。 咁啊 当然呢个只有佢先讲出嘅 HR。 未完全嘅，只要之前有翻相当名气嘅人都可以咁样做嘅，因为佢又只系唔事前去俾你去了解套嘢嘅内容系乜嘢啫。 唔系呢套嘢其实唔使，我觉得呢套嘢嗱，因为本身佢系原作嘅，我都睇过佢原作嘅嘛小说。嗱，我唔知佢系改成点嘅样啦。如果照原作小说嚟拍咧嘅话咧，都几有几闷下嘅。我系所以我其实几有兴趣就系、是、究竟佢会点样拍呢个几儿童文学嘅小说嘅作品咧？我会有几有兴趣。 先讲啊，虽然系佢系有个原作喺度，可以话系剧透啦。其实，吉卜力嘅传统就系佢改编改得好夸张下嘅，所以其实入边做成点，你最终即系入去睇先知。 系啦， 其实我有部分都认同佢讲嘅嘢，因为其实我睇电影就系咁样噶。基本上咧，我系连 PV 嗰类咧都尽量唔睇啊。即系唔想知道任何嘢。我入，除非有啲嘢系你真系必须要睇，知道你先入去睇嘅。咁啊，另一回事啊！ 即系以前我追翻追最密嗰段时间，我从来唔理翻嗰啲宣传啊、K 卡嘢噶。总之就系嗰度翻上就睇，唔俾佢嗰啲宣传啊嗰啲嘢影响到我，好睇好睇，唔好睇唔好睇嘅。 哦，咁我嘅原因主要就系因为有时有啲好唔生性嘅片商，自己做 PV 自己叻他嚟，即系我对叻他嘅标准比较严咧。可能厂商唔觉得系叻他，我觉得系，所以我系尽量连呢啲都唔睇嘅，咁样啦。 我冇所谓嘅，因为我系唔怕叻他派嚟嘅。 即系所以，但系佢嗰度讲咧，即系唯一最大值得吐槽嘅就系、是、你而家咁样透露你唔会做宣传呢件事本身，不就他妈是一个宣传咯？如果冇我哋点会睇啊？ 未必噶嗱，因为你而家你只系提咗一个宣传就系、是，即系话呢套片之后咧，你唔会见到大咗，因为通常你电影上映，你梗有啲专访啊，其他嘢 密集嗰啲 PV 更炸嗰啲嘢啊嘛， 我完全冇。咁呢令其力，虽然话系另一种宣传，但系呢种宣传系只有佢先够胆。你咁好啱，例如话闪电侠咁样，因为闪电侠闪电侠嗰个 Ethan Miller 之前又斗打人又骚扰又入房嗰啲搞到一大啲古灵精怪嘢，咁咧华纳咧就出动打晒人情牌，请晒所有影评，揾晒所有大明星帮佢套戏背书，结果咧啲台湾影评咧个个系优先场，跟住话正到爆轮啦，感动到喊啊！我睇嗰啲影评个第一个反应就系、是。你咪俾人被逼噶？你收咗几多钱啊？你使唔使咁假啊？嗰只啊，即系个男主角出唔出嚟做宣传？佢用呢种方法，用呢叫做咩口打口碑、打面子牌就做宣传。你话华纳都唔敢用咁嘅宣传啦、 啊。唔系调翻转就系因为电影系一个好短时间决胜嘅人， 好靠宣传嘅。 基本上咧，你入买咗飞入咗去咧，你出咗嚟屌老母都好啦，你都俾咗钱噶啦。即系咁啊，算啦，咁啊，跟住嗱，其实呢位仁兄都有资格噶。虽然今次嘅唔系讲佢本人嘛，阿新海诚嘅《言语之庭》就真人剧场嗰啲叫做舞台剧化啊， 又系唔意外嘅，因为而家乜 Q 都舞台剧化嘅。 啊，新海诚好似第一次咁啊，调翻转就系佢《言语之庭》应该系入边相对最容易做舞台剧嘅，因为冇咩太多啲咩怪力乱神嘅嘢。其实新海诚以外地系好多好多科幻或者奇幻嘅嘢喺度嘅，即系但系《言语之庭》唔系啊，《言语之庭》基本上全部都系一个普通人可以做出嚟嘅嘢嘅。咁佢而家就系、是、而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是、佢系同英国嗰边合作嘅，即系我呢边首先会喺八月喺英国公演，然后先十一月过东京嗰边公演嘅。即系产品呢啲真系舞台剧佢好一个衰嘅地方就系几乎唔会出碟。你想睇到我都几困难，系嘛？ 冇啦， 咁啊，总之睇下啦，因为佢都系第一次做，咁啊真系唔知道会做成点。呢、這个 一般嚟讲，因为我哋成日讲嘅就系真人化会炒镬嘅嘢咧，通常系适用于荷里活制电影制作嘅。咁啊，呢个英国舞台剧系点咧？ 舞台剧反而舞台剧就低啲嘅，舞台相对低啲嘅舞台剧。 舞台剧因为舞台剧通常系日本做嘅，日本搞嘅真人化咧，通常就唔会有咩大镬嘅嘢嘅，或者应该话隔空难料啊，最少系即系好咧，可能唔好都有。 同埋一样嘢就系舞台剧本身佢接触到受众少好多好多。大家知道舞台剧能够表现嘅手法就好有限，咁去睇嘅话，大家会好将嗰个标准调咗另一个样嘅。但系电影就另一样嘢噶嘛，电影。 所以真系唔知会成啊！ 你大佬话唔知即系拍你拍租做舞台剧，唔知真正替身喺度咩？唔知真啲波纹喺度咩？冇可能噶嘛！但系知道你会一定会大改嘅，或者魔改嘅，大家会接受。但系电影唔得，电影唔得，即系电影你有特技有CG，咁呢个就系另一个问题啦。系啦，租做第一部有舞台剧版啦。而家先有喎，几意外，你冇迟，你仲冇迟啲。好啦，咁呢个就都有机 会游戏相关嘅嘢啦。 我认为古灵精怪嘢嘅。 先讲个比较奇怪先啊，基本上系一场误会嚟嘅，意外事件嚟嘅，其实系咁咧，就系、是、有个 YouTuber 上传游戏直播嗰阵时，唔小心揿咗 Creative Account。简单讲就系话申报呢个嘢系你自己原创嘅属嘅作品。咁啊，一般嚟讲咧，系真系你自己原即系你自己啤出嚟嘅，先系可以去做嘅嘢。咁但系如果系你直播游戏嘅话咧，通常你都唔会做嘅，因为个画面啊、声音啊嗰啲嘢其实好相似。如果你将你自己嗰段嘢标为咗系原创作品嘅话咧，基本上实放同一只游戏嘅，全部都会拉晒嘢。因为基本上就系嗰个画面、嗰啲音效、嗰啲对话差唔多嘅啫嘛，其实。最多是有自己的声音嘛，在演算法里面就算你有加了自己的声音啊那类东西之后，他都会分到到、哦、这个东西是跟我的东西很相似的，那他就会走去 cam 他版权。为什么成 Q 入会有些类似这样的问题呢？就是有些人是特登的，有些人是不小心的，那这单是就不小心的。 间中有的啦这些 东西。那结果就所有实放这个石浪的全部拉晒嘢都会收到版权通知。先说版权通知啫，不是分量交。唔系坐满三只会勾勾嘅啫，只系版权通知啫。连最好笑嘅就系、是、连官方自己嘅 channel 都收到版权通知，喂，即系我嘅系啊，就系、是、点解会你有偶不要就会听到呢个制作嘅本人自己做嘅嘢会收到只版权通知啊？就通常有人唔小心勾咗咗，咁啊当然啦，呢、這个你就可以去抗议啊，成啦，你就算系恶意都好，你都可以抗议嘅。咁啊当然呢个系知道系唔小心啊，梗系即刻收翻佢啦。咁啊，有啲搞笑咯。其实纯粹系咁坐仔嘅咋，个 tick 喺上传嗰度有个地方去 tick 嘅咋。其实正常系预设唔 tick 嘅，我唔知佢系瞓懵咗啊定系乜嘢啦，唔小心 tick 咗落去，应该系咁样嘅啫。 咪实有噶啦，人无圣贤，手贱难免。 人非圣贤，手贱难免啦，系嘛？ 系咯，好啦，跟住一单嘢啦， 都系八卦嚟，我觉得系。我哋讲咗几次啦， 包括咗当事人在内都系苦笑就系、是，乜我真系咁肥啊！嗱，阿 Kason 咁咧就完全唔意外，咁喺人龙选巴女嗰个选拔里面咧就攞第一名，咁以佢嘅名气再加埋话题性，咁佢唔攞第一名边度攞啊？ 嗱，先讲啦，其实佢唔系赢好多噶咋，佢都系谨慎噶咋，其实。 但重点唔系呢个，重点系 Kason 你真系好减下啦，系去到嘅情况就系、是、佢自己睇翻条片都可以话，不如我真系咁肥啊！ 其实佢唔系真系好肥啊，佢系横，佢横系在于佢骨架问题。你可以同隔篱嗰啲去比下就知噶啦。正常嘅女性咧系 A 字膊噶嘛，但系佢系横到系呢、這个男人都未必咁横噶嗰个膊。 再加上佢 所以咪睇起嚟好似好大只咁样咯。 唉，你认咗佢啦，跟住佢块面又圆，跟住又即系航空母舰咁样。不，我嗰几日睇佢啲套做啲恶搞图咗几张啦。 正面啲睇啦，咁啊就系咁啊，佢终于可以完佢终身嘅梦想啦。因为理论上在芭蕾入面你作为一个芭蕾基本上你负责的就是被同性卖扣。 是啦，咁追完了他的梦想啦，入同世界俾一卖扣啦。 因为他同身是来不到现实世界俾你的嘛，咁你跳入去咯。 同埋一样就是今次他据说他会专属古仔的，咁就恭喜他啦。好啦，本周最大新闻 ,Diablo 4提早开跑。嗱，注系官方容许提早开跑，即系话你只要买咗个特别版，咁你就早人四日玩Diablo，就喺星期五上个礼拜五香港时间朝头7点，我知道好多人咧就咩校定闹钟，一晨咁早走去入去，但系结果就入唔到，有人 系好多人都入唔到。 嗱，系咩316719代创唔代物再现？ 简单讲就系个 server 爆紧咗咯。 系啦，咁就有啲嘢就下载唔到，即係佢嗰个下认证嘅，即係话因为你而家先优先先版呢係有个认证㗎嘛，有啲下载唔到。 其实都系塞爆咗 server 搞出嚟嘅嘢。 系啦，我諗下你咁都搞唔掂，你点算啊？你真系只 game 真系开放嗰时。 之前嗰啲压力测试都唔知测点稳，测点真真啲乜嘅。 我都话咯，压力测试根本上稳笨嘅，压力测试嗰日系咩事啫？萨尔达，你喺萨尔达发售嗰日做压力测试。又测条毛咩？ 咁理论上而家都系萨尔达，都系出咗冇几耐你就出噶啦。咁如果系用呢个原理嘅话，咁应该都系少人玩噶。老老实实，其实就我觉得系佢自己个 server 攞得太面啫。 哦，即系叫太老风，以为冇多人玩，结果濑咗嘢嗰只咯。算啦，呢样嘢记住，依间公司玻璃渣系咁噶啦。 趁你仲有得多人玩嗰阵时，到后边冇人玩嗰阵时咧，你啊再咩啦？我觉得佢真系在自己太冇信心。或者是没想象中的咩，因为其实调回转讲，你因为他们提早开嘛，你买豪华版或者点叫都好，那嚿嘢的人你是知道的嘛，有几多少人有几大压力你应该知道的，如果不是你就压力测试就来做乜撚嘢。 但我其实这个game是因为始终 Diablo 有不死忠 fans 还有几多的，虽然今次没了什么版所以我没玩，因为以前他有什么版，今次他不出什么版，那我就没玩，我都不打算买部 PS5 回来玩。但我知道好多人系真系为咗佢买 PS 5跟用 PSN 玩嘅， 因为如果你要开到高画质畅顺咁玩嘅话咧，其实最平嘅系 PS 五，因为如果你纯粹要玩得到嘅，最平其实系1660S， 1660而家应该1000蚊唔使啊，应该系几百蚊就买到张噶啦。即如果你正常有部行得喐嘅电脑啊，再插意外地 Diablo 四嘅下限系好低下。不过呢个就玻璃渣嘅优良传统嚟嘅，真系优良传统，唔使引用，唔使食啊，唔系反讽啊。我觉得要咁样去讲明咧，已经本身一件好悲哀嘅事嚟啊。不过呢个暴雪一向嘅传统就系佢游戏嘅硬体要求下限其实好低嘅。咁啊， 我依家就好低嘅，因为当年魔兽世界我玩嘅时候，我系用部残废 iMac 玩嘅。 只要你肯牺牲所有特效，佢就可以用一部好弱好弱，甚至有黐线佬用到1630。讲紧1630基本上是两机卡嚟嘅，先生三字尾啊，即系1630系有一部两机卡咁细啊，佢都可以勉强30几 FPS 行得喐啦，叫做都可以行得喐，我觉得算系几厉害下啦。顺便解答有人问你之前个压力测试有咩用咧？因为正常你开正式开机嗰阵时个人数系同你压力测试嘅人数完全不成正比噶嘛，即系一定系压力测试嗰时好少人，跟住正式开始就会多咗好多噶嘛。咁原因系因为咧，其实佢要求佢要系知道当几多人上线的时候，我个 loading 去到边，即系譬如100个人上线的时候，佢需要500嘅算力，咁啊100人又要500，咁我如果1000人上线，我咪要5000算力咯，即系佢系咁样去计出嚟，大概佢需要几长嘅，佢需要租几长嘅 server， 因为通常都系可以用可以调到翻嚟嘅，如果你系用唔系纯粹自己搭 server 嘅话，你系可以调到啲临时运算能力翻嚟嘅。所以佢就可以知道哦，大概有5000人玩嘅，咁我咪去又系啱啱个数就系25000嘅算力，咁我咪可以顺顺运作咯。咁样，所以佢可以用好少人估到，当佢多人的时候，大概要去到咩程度？咪通常咧，只要呢个数咧系估得准确嘅话咧，就唔会有问题嘅。不过问题就系咧，佢有啲失算咯，就咁样咯。解释翻有人问我呢个问题，咁我答翻佢啫。咁佢又上市啦，咁做咗好捻多嘅宣传啦，嚟自 系啦，佢而家最大招牌嘅呢个系 十年磨一剑。如果你炒咗粉嘅话，都几大镬。咁香港呢边咧，有冇乜嘢？但系台湾边又濑少少濑嘢啦，稍微地咁啊，佢就会有啲叫做社群代表，即系嗰啲其实就 social network 啊、YouTube 啊嗰类嘢嘅人去做访问。咁佢接受嗰啲 YouTube 访问啦。咁但系俾人话到就系、是、喂大佬。咁正常嚟讲，你系咪应该揾啲出名系中意你玻璃渣，甚至系 Diablo 嘅人先？佢唔系，佢有揾嗰种人嘅，但系唔系做访问，唔系攞佢哋做代表做访问，而系揾咗一个都冇乜人识嘅 channel。咁本来都唔系大问题嚟嘅，咁但系佢特别少数嘅片系佢讲乜嘢咧？外挂 Diablo 嘅外挂 吓 ，Andy 嚟， 你揾个卖外挂嘅 channel 去同你做访问？即系你正常你应该封杀佢哋，直情系唔系全部所有成个台湾啊，都系有一个人可以做代表去做你去访问你，然后你就拣咗个外挂商，呢啲操作真系 你揾人之前应该睇清人哋个底噶，人哋做乜嘢？即任何一个人督落佢个 channel， 我都见到噶。当然啦，而家已经系将嗰啲外挂相关嘅片全部拎走晒噶啦。喺我见到嗰阵，已经拎走晒，啲人系 cap 头 cap 低嘅啫。我只能讲，很玻璃渣，玻璃渣真系经常犯啲咁嘅错啊！我真系唔捻知佢做乜捻嘢，即系同只游戏完全冇关噶。不过算啦， 依间公司系咁嘅，我都系嗰句咯，系咁噶啦，啲人而家啲人。 咁跟住咧，都系有同台湾有相关嘅嘅游戏嘅新出嚟，然后炒咗少少镬，其实都唔少嘅，不过就系感觉唔太好啦。其实都唔算好大镬嘅。咁就呢、这个少女叉草子，如果我而家讲你已经过知道系乜嘢嘅话咧，全部拉去 FBI 拉晒佢。咁啊，佢出嗰阵时咧，又系好传统地，可唔可以叫传统啊？其实 Steam 系可以出 R18 噶，佢系出全年龄版，然后另外俾个 patch 你。咁啊，呢个其实好常规操作噶啦。虽然而家 Steam 系可以直接俾 R18 game 嘅，咁啊，大家基于各种考量啦，咁佢就选择用全年龄，然后俾个 R18 patch 你，唔紧要。佢入边咧，佢俾 patch 嘅方法咧就好奇怪。正常我谂大家谂嘅俾 patch 嘅方法好简单，咪就系官网俾个地方你 download 咯。俾条 link 你咯，如果你系呢个系限定某啲人先有嘅，咪就系佢哋先攞到条 link 咯，因为你唔惊噶，你攞个 patch， 因为你净系攞做咗 patch 冇用噶嘛，你话半体噶嘛，咁你但系佢嘅选择方法就系一定要你登录佢个 Discord 嘅群组，跟住喺入边先攞到条 link 嘅，其他方法佢宣称有嘅方法全部都无效嘅。即系我呢个唔系好清楚佢就发生咩事啊？可能佢太低估咗啲 patch 嘅流量。其实如果你个 patch 够大嘅话咧，系好容易搞死好多啲俾钱俾得唔多嘅空间嘅。我哋开个网站就知噶啦，好多人揾你咧，未必一件好事嚟嘅。到时佢个server嗰边埋单你嗰阵时，你就知啦，你又要知大镬噶啦。咁啊，当然我佢有另一种就系限流量嘅，即系佢唔会收多你钱，但系多超过某个数之后咧，佢会限速，甚至停速，甚至停咗呢个站嘅。咁啊，佢应该系用呢种，所以成日搞到佢个 patch download 唔到，最中意用 Discord 嗰边，因为个 Discord 嗰边咧就系传送俾你嘅，可以咁样啦吓。好啦，咁呢度其实都算小事啊。重点咧就其实一个几戇鳩嘅，佢冇谂意外，冇谂到嘅嘢，又系咩咧？因为新游戏一定有 bug 噶嘛，好正常啫。但是更新筆同呢個 R18 patch 係兩樣嘢㗎。更新筆呢個 patch 咧，佢又放咗喺 Steam 上面喎。結果就係咧，有啲人係更新咗 R18 版之後咧，咁佢要更新，要修正翻啲筆啦。咁但係佢係喺 Steam 嗰邊做更新嗰啲筆，結果一車落去咧，即是話你將個全年齡版本嘅更新車咗落呢個18禁版本落去，然後爆炸。咁你可以大家可以想象到啦，其實以前都有做過啲咁情況嘅。以前咧中英文啊、多語言啊係分開的時候咧。你将中文嘅游戏车个日文 patch 落去咧，有时得嘅，但有时都会炒分噶嘛。而家就系炒咗分嘅情况，少少事啦。咁啊，因为其实嗰里位都算系业余或者系唔算好咩啊，独立制作嚟嘅。咁啊，其实都唔系好咩嘅。咁啊，最严上嗰样系乜嘢咧？佢系之前做过无知嘅，我有 friend S 做呢个无知嘅，应该系俾 FBI 啤紧啲啦。咁啊，其实只 game 唔贵噶，无知价都系290几蚊台币。喂，老实讲啊，食餐饭食咗，真系食餐饭食咗。喂，290几台币，即系而家应该系70几-80蚊港币。大佬80蚊港币，你食餐多少少都冇咗啦。即系你去中环食，随时唔够食添啊。即系咁嘅价，但系佢喺外国买咧，折算汇率之后系贵过你喺当初喺台湾嗰时做无知嗰阵时嘅价钱嘅。即系因为一般嚟讲咧，无知啊或者超早期买啊嗰类嘢啦。是平啲㗎嘛，正常都係咁样计㗎啦，大家都咁样㗎啦，做买做享受，钱买买嘅嘢够。而且作为呢个无知即係 Kickstarter 嗰类嘢去帮佢制作嗰陣时候，呢其中一样嘢佢係优惠就梗係平少少啦。就算同价大家都 ok 呀，其实但係佢外面价折返嚟就260几蚊台币。咁啲人其实30几蚊呢真係唔係钱呀，老老实实。其实200几蚊都唔係钱呀，问题就係个期摩子唔太好嘛。即係你当我哋搵笨咁样。咁结果就有少少嫌上啦。咁其实都唔係咩嘢嘅。咁如果你对呢个黑玉罗有兴趣嘅话呢，但係而你而家先知呢隻 game 嘅话，自己搵下啦，少女沙造字。有啲人直情係烧到我哋之前提过㗎。就係因为呢隻 game 嘅画师就係之前喺 FF 入面话跌咗钱而俾人执晒个位。宣称俾人执晒嘅，实际上就大家执好之后攞再送咗去警局个位。咁但系问题呢扎包咧，基本上咧都系做程式嗰个搞出嚟嘅。咁啊烧埋呢度咧，就其实有啲算够账嘅滋味嘅。咁啊呢啲咁啊装埋就算啦。咁啊好啦， 我哋讲翻啲正经啲嘅游戏啦。呢个世界详细啦，我哋 继续讲啦。虽然话就Diablo 四出咗就抢紧啲风头，但系杀日王国之外创下电力士最快卖超一千万咁样游戏，三日卖咗一千万只，打破咗之前大乱斗 Special 廿四日一千二百万只嘅纪录。 首先啦，呢样嘢我要提一提各位啊，健力士世界纪录咧，其实佢有 customer survey 嘅，就系咩咧？为你公司度身订做一个纪录。因为你啱啱睇到啦，其实佢系净系任天堂专用嘅。当然，我唔系话佢三日卖一千万唔劲，三日卖一千万人好啦恐怖。问题就系、是、佢净系货你任天堂嘅啫，就唔系话全世界有。因为我见到有华文媒体，唔知系日文唔好啊，定系有心装你啦。讲到好似话历史上所有游戏最好卖、最快速卖嘅记录，唔系最最快嘅记录。我嘅印象中应该系 GTA 先系最快嘅。咁呢个系任天堂入边嘅啫，咁啊，当然呢个数依然系好恐怖嘅，攞咗呢个健力士世界纪录啦。 而咧，我顺便都讲埋，而家日本卖吓，即系全世界我唔讲啦，就讲日本啫。咁日本咧就而家卖到日本咧喺急六月头咧就仲 keep 住每日就卖148,000只，咁咧就累计1,515,000只。而咧第二名系 Mario Kart 八 Deluxe， 都唔知几多个星、几多个月、一年啦，就累计卖咗500,000只啦。 即可以调翻转咁讲啦，呢个礼拜咧，基本上喺日本啦，最少喺日本，除咗世界之外，几乎冇惊埋。 最夸张就咩咧？因为王国之旅好卖咗，跟住而抗疫知识都上翻嚟。 咁我哋听过好多咁嘅嘢啦，我买咗萨尔达翻嚟啊，咩啊？抗疫知识。 嗱，我而家睇个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唔使数啦，数到第17名。 第十一名 先系有 Facebook 嘅 方家卫视嘅传承。 先系有 face read 嘅， 就 PS 出 嚟。日本呢方面真系几夸张下嘅。 我就系嗰句就系 PS 五卖咗边度咧？你话 PS 五好卖嘅，你话 PS 五好多机卖嘅，但系 PS 五啲 game 去咗边度啊？ 哦，咁因为基于统计问题啦，应该系 Diablo 系下个礼拜，因为佢呢度系未计 Diablo 未出嘅。 但系日本买 PS， 日本有几多玩 Diablo 啊？算啦，即系 相对都冇咁多，但系未去到咁难睇咯，17名嘅大佬。 黐捻线，即系都讲咗好多次啦。Sony 其实唔系日本公司，系美国公司，所以佢你话讲佢日本卖啲 game 唔好卖冇所谓佢哋。好啦，三国志战略版 呢个其实都可以算系一种八卦，但系佢有个即系通常我哋讲呢啲呢类咁啊法庭诉讼啊，都会尽量提下佢有啲咩对其他成个业界影响嘅意义。呢九咬九一嘴毛咧，除非个对象系腾讯啦，如果唔系嘅话，我又唔系会有兴趣报嘅。咁啊呢度入边咧就系率土之滨一只三国。游戏我真系唔知点形容，就真系告呢个三国志战略版。如果冇搞错，就系一只惨遭正常收权嘅游戏啦，咁样噶。咁啊系冇错，只 game 玩法系好相似嘅。但系我哋讲咗好捻多次，亦都系好捻多年嘅事嚟噶啦。咁就游戏玩法从来系唔可以告嘅，其实系案例嚟噶啦吓。咁但系知道呢个系适用于地球嘅嘢嚟嘅啫，地球外系另一回事嚟啊嘛。咁啊。当然啦，其实佢实际上告嘅系其实都系讲图片嘅啫。咁啊，但系佢亦都有提到话呢个游戏玩法啊，相关方面。但系最终告入咗嘅部分咧，其实系画面嘅，即系佢唔系话佢哋嗰个游戏玩法相似就系咩？如果唔系话中国游戏手机游戏可以收皮啦，基本上就系、 是、中国嘅基本上全部抄嘅，基本上啦，唔敢话唔完全。 所以就有人话喂，系咪开咗个先例？呢、这个游戏玩法都可以告咧？唔系，佢有告埋游戏玩法部分，但系嗰部分系冇成立到嘅。主要系佢啲图像太相似，知道图像系就好有得结结实实侵犯版权问题噶嘛？其实系咁样嘅，澄清翻先。好啦， 咁好啦，一单就富文嚟嘅，不过就唔系人 啊，所以唔可以唔系犯罪最顶啦，就系、是、呢、这个优秀素质。咁 系啦 ，CV 前田家织你，真系衰，要卡 CV 啊！咁啊，当然我哋讲系真马啦，佢系参考，大家都知道，其实马粮入边嘅啲马，大部分都系一啲有翻咁上下年代嘅马嚟嘅，其实都系八九十年代比较多，有后生嘅，但系比较少啦吓。所以其实到而家咧，先讲下优秀素质，其实系出名，好捻出名嘅老马嚟啊，30几岁啊，好似35岁，以马嚟讲啊。是超高龄的了已经是。当然他最终他都是拿不到冠军了。其实他差少少就可以突破到最老龄赛马的记录了。最终他都是拿不到了。 咁系咪更惊三咧？就好似唔系，即系大家知道优秀最得最多嘅叻他就系佢乜嘢都系第三名噶嘛，好多人可能都第三名喺 game 入边咧，基本上你乜嘢攞第三名咧系有特别嘅 event 嘅，系其他咧通常都系赢咗先有 event 嘅，佢系好特别嘅，攞第三嘅 event。唔系，如果大家冇印象嘅话，就系、是、动画都有出现过噶，就系、是、红色好短双马尾嗰、那个。 啊 嗰只嘛，咁啊， 所以咪头先讲咗嗱，咁佢个声马良声优啊，前田佳织你都喺佢个 Twitter 度出咗悼念词啦。 咁啊，呢而家马呢啲消息真系基本上买只小只噶啦，喺马良入边圆形马。 唔系，因为托马良好多托马良之福咧，系好多人系关注咗赛马嘅。哇，好似方墨里面阿小直咁样，跟住走去买马。讲真，安田纪念佢依正常嚟讲，佢边会系依咁嘅嘢啫？但系有咗马良，咁咪入去凑下热闹咯。 嗱，另一系顺带提啦，另一样优秀咗得另一样嘅身份就系呢个退休马协会嘅代表马，帮呢个退休马协会筹咗唔少钱嘅消息都系由嗰边传出嚟嘅，咁样啦。 好啦，嗱，跟住咧 C102取消晒一切限制， 冇正常啦，同 冇入场之限制 ，Corona 对策全部冇晒。 虽然就系、 是、不过都要买飞。 呢样我觉得真系有啲翻唔到去咯，老老实实。 唔系咁买嗱买飞，我咧系 OK 嘅，但系我租场都要钱，咁你营运都要钱，即系嗱呢样嘢我咧可以接受嘅。讲真就系、是、你班扑街入退场10万10万咁数，区千零二千一张飞，你唔好同我，你唔好同我话冇钱啦，你班卵样。 或者应该咁讲啦，其实有好多人误会咗啊，即系咧，就算喺哪怕日本都好啦，同人 event 或者一个同人知识受会啦嘅入边咧。卖飞先是绝大多数的。 是的，以前。 不卖飞的情况才是绝无仅一个例外，就是 Comic。 以前就是买一本 Comic 的目录，他当你本目录是入场券包埋里面的了，但是现在就直接卖飞。OK 的。 或者这么说啦，他对一般入场所谓的收钱啊，纯粹就是你自愿买本 Catalog。那本 Catalog 是包括了盈利成分的。即是你买一本 Catalog 啦，其实是给准备委员会的。咁但系大家谂到啦，呢啲自愿性质嘅，好多人都系唔买噶嘛。尤其是近年咧，多咗人用网页版啊。 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网络，即系网络盛行咗之后，如果你净系去几个，即系你唔系话真系狂扫嗰种，可能去几个组嘅话，我用 Twitter 查咗做自己做个表咁，我就去揾得啦。我根本唔需要买目录。 即系或者咁讲啦，我之前有问过，而家嘅刷纸版，净系讲刷纸版先啦，冇讲 CD One 版先啦。册纸版到底销售数有几多少？我俾你估，我俾记得我俾你估， 都系一万几千就咁都系 一千。 哇！喂，嗱， 我听完之后得个突，嗱一千，嗱先讲呢个数仲系准备委员会，因为佢要 sell 嗰啲广告啊，嗰啲嘢啊，佢 sell 俾佢哋，佢咪都要话俾佢听，我哋有印咗几多噶嘛？佢哋话估计102印嘅数目系一千。 嗱呢样嘢咧，我理解嘅。因为佢本身好多人都转咗做咩网页版俾钱嗰个啊，即系你俾俾入会费，然后 download 嗰版本。 其实可以唔使俾钱嘅嗰、那个。 好认真嗰句啦，大佬嗰本嘢，嗰本空气，大佬啊，嗰本嘢真系攞飞出去咧，可以打死哥布林嘅本嘢重到，正常嚟讲唔买系好应该嘅。 所以就会变成咧，其实佢原本对一般入场嘅收费啦，几乎系收唔到，佢纯粹就系靠嗰30000个 proof。就去俾个8000几 yen 报名费， 同埋啲赞助啊，同埋呢个商业摊啊嗰啲嘢，咁其实你再睇翻佢个收入应该就唔系好好睇噶啦。咁然后今次因为呢、这个冇费咁搞到佢咬限迪啊，顺手搞咗卖飞呢件事，跟住发现喂，其实真系好赚好多、啊、，cover 翻条数好多、啊，咁所以佢完咗之后，佢都依然系咁样去做。 回不去噶啦，有啲嘢系 你都唔可以话佢敛财啊，老老实实。 咁大佬话好贵噶，嗰啲会场嗰啲嘢，净系关系，就算义工，你俾个饭盒都要钱啦、 啊。啊，因为好简单，即系佢嗰本空气卖收你1500 yen，其实一般嗰啲咩 only event 嗰啲薄薄第一本咧，都收你1500 yen噶。点解？佢哋嗰张包埋飞噶啦，包埋入场券噶啦。咁当然啦，佢而家嘅状况咧就系 Catalog 还 Catalog， 你入场券还入场券，都两边都要收你钱嘅。咁啊，总之就系、是其实同人 event 收你1000入场券咧，其实系好正常嘅事嚟嘅啫。 即系如果我去东琴 meet 嘅话，我都用网上版啦。自用CD One 版佢唔再支援咩之后，咁我喺网上版，我俾咗钱，跟住下载目录做好过，仲简单。 咁佢又唔用咁間接嘅方法去收你錢，直接去收你錢。 啱，絕對啱嘅。呢樣嘢我係完全認同嘅。有個你估足逼死平嘅。 係，有時有時又唔係真係唔想去敷翻啲水俾你準備委員會。問題本嘢真係太撚重啦，大佬。 係啊，依個係又大佬嗰本嘢，我 帶翻香港又唔係，唔帶翻去又唔係。 我以前啊，陳嗰本嘢係咩啊？攤位贈品嘅咋，即係送杯啊、限定嗰啲咧。 嗰啲線啊、快佬啊嗰啲嘢啊。 口揼揼嗰本嘢，不过算啦，呢个唔讲啦，呢啲咁嘅嘢。反正C102嗰日，因为我啱去喺日本翻嚟，就唔会去嘅。又话夏天去 Community 系揾纸笨嘅。 我哋 Form 应该有人会去，咁啊睇下到时再会唔会再攞嚟倾下啦。 东 Community 我就睇情况，因为东 Community 去我会考虑去下嘅，谂下啦。 你今年去咗三次咯，大佬。 超我 Form 嘅头先讲个 Form 嘅小姐又去一次啦，我就话就系、是。你除咗翻工之后，你就去日本噶咯？不过算啦，呢个嘢就系有啲人去将佢成副身家去日本，我哋得个羡慕嘅啫。 OK， 我哋将个 focus 翻嚟我哋香港啦。咁 又系讲又啲 cos 同人界嘅， 又系啲麻捻快嘅，因为嗱，佢之前搞过D2 嗰边啊。搞嘅一个event， 我唔系好记得个名啦，唔系好消息去俾我听到啦，咁样就简单讲咧，就系、是、当日系有一扎 cosplayer， 咁大家知道同人 event 除咗同人 event 入边之外咧，就会有 cosplayer 嚟啊嘛，咁通常就唔会喺入场入边嘅，因为场入边都几逼噶噶嘛，咁啊通常喺外边行一行下啦，但系大家如果你去嗰啲都你就知，其实冇好多位俾你噶，啲都下边咧就系、是、一条唔阔嘅行人路。入面有车行嚟行去嘅，其实系冇咩地方俾你。同九子唔同，九子又都有分咁上下大嘅商场，甚至如果你唔怕热嘅话，你行出去外面有空地啊，有剩去俾你，去俾你中意点玩点玩噶嘛。甚至呢个九展嘅顶啊，六楼啦嗰边啦，其实系长期都冇人噶嘛。你其实你霸咗去都冇乜人理噶嘛。当然啦，五四三嗰啲就啲商铺成日屌老母嘅，咁唔紧要啦吓。咁都只要有地方你嚟行啊，嗱你大家合作一下都冇事啊。但系呢套系冇嘅，呢套基本上就系一个真商场嚟噶。你喺商场仲要好窄下噶，所以你喺下面搞咧，你搞到人搞到自己，亦都唔系好方便你去啊。咁有啲人咧就打佢上面，因为 D2 佢系一个工业大厦改建嘅，所以上面系有好多地方嘅。咁但系佢哋就唔系全部租得晒啊嘛。咁有人就上咗去租咗出去未装修嘅地方，上咗去嗰边玩，但嗰边咧理论上系拦住咗嘅。咁啊，当然啦，呢啲嘢防蚊子唔防小人嘅啫嘛，系有啲人系冇去。咁啊，据说仲有人甚至系掹人哋插头，掹人雪柜嘅插头。我唔知嗰个雪柜咧定系自贩机啦，总之系一啲用紧嘅电器嘅插头，唔知佢系攞嚟俾相机用定乜嘢啦，定系插电啦，定点啦。总之结果就系因为咁样，你算系擅闯私人地方。如果佢尚未租出咧，仲好少少。呢、这个管理处嗰边即系你肯俾佢哋入去就冇问题啦。但佢已经系租出咗，只系未装修啫，咁就算系人哋租咗嗰个人嘅私人地方嚟噶啦嘛。管理处系冇办法代佢同意俾你入去噶嘛。啊！据说啦，据说咋，结果系报埋警嘅。点解系据说结果报埋警咧？因为系当日系有人屌，有管理员嘅嗰边嘅人就去睇到，亦都见到有人见到有警车喺下边。咁但系咪相关咧？可以系处理其他嘢噶嘛？咁啊，当然大家一定系屌啲 cosplayer 啦，因为你哋去玩，拍拍攞又又走，跟住承受责任嘅就系主办方，甚至成个同人界。因为大家知道香港其实冇咩适合搞同人 event 嘅地方 ，D2 其实都唔算好适合嘅，都叫做有地方啦。你再搞多几嘢嘅话咧，香港系真系冇地方俾你搞噶啦。大家都知道九千就嚟接埋噶嘛，即系咁你仲有咩地方？你又搞唔起会展咯，即系你 delay 咁，跟住就 white 剧场而家后面都唔见咗人搞咯。即系其实香港系冇咩地方俾你搞同人嘅啦。你搞臭咗个朵咧，真系好难大镬嘅。而且你唔好以为佢哋。围内冇人知道，你搞臭咗 D2 唔代表 Derry 就会张开双手去迎接你噶，可能就系、是、喂好呢行啊呢、这个圈啊同人圈嗰啲嘢咧都好麻烦嘅，即系咁啊讲多两个人，你喺 D2 搞事 ，Derry 都有权唔玩，唔受你玩噶，咁啊所以就大家点解会输得咁劲咧？就唔系唔纯粹系话佢哋做得啱唔啱之如此类，系辣到自己啊嘛，真系，但系有啲人系理解唔到呢件行为嘅，所以。唔好嫌我个场戏啦，如果有 coser 或者识 coser 嘅人，咁啊睇睇佢哋啦，玩还玩啦，有啲地方你唔应该入嘅就唔好入啦。咁啊，先讲对佢哋，我要唯一可以同佢哋少少辩护嘅行为就系、是、咧，其实曾经何时嗰边系有被入嘅， 因为那边我唔记得租埋那边啦，定系纯粹因为空置，所以顺便俾佢哋入埋去都冇问题。我唔记得系点啦，总之拆几何时系入可以入去嘅。但系大佬一啲难嘅，嚟勾住咗你就自己识做啦，系、嗯、啊。咁啊，跟住都仲系香港嘅，啱啱讲啊嘛，系啊，香港少数同人会 event 可以喺会展搞咧，就系拍埋动漫节嗰嚿嘢。当然咧，因为阿叶生唔搞啦，所以其实系动漫节嗰边自己搞嘅。咁啊，第一次动漫节自己搞就上年啦。咁啊，大家知道都算，其实我觉得还 OK 啊，只不过系冇咁精彩咯。咁样讲啦，咁我觉得，因为佢唔系话按运安排啊，如何咯，样其实都冇咩出事嘅，只不过因为冇咗相关嘅人物，冇似以前咁样话由呢个嚟又嗰个嚟，好似好劲咁样，咁、嗯、啊都还好啦 ，OK 啦，我去到都之前点做佢点做啫嘛，基本上摊位上面布置啊嗰啲嘢，咁啊冇问题嘅，咁但系今次咧未开就先出问题啦，就系据说啦，呢个真系据说嘅，好多香港嘅同仁组都话申请咗，然后冇咗。然后睇唔到，开唔到单啊！咁啊，我唔知到底嗰个墙到底要西到咩程度先有，因为你明白啦，嗰、那个墙咧，直到我最后去嗰一届啦吓，即系因为上教部去啊，其实嗰个墙好卵空噶，我唔知佢系想因为拨咗啲位，拨翻啲位去俾其他地方啊，系点啊？定系所以少咗啊？定系点啊？咁最少我去嘅最后一届，其实嗰个系。都几空溜溜下嘅，走廊可以仲可以窄少少啦，以香港劏房嘅劏法，咁、嗯、所以佢应该唔系好吃紧嘅位啊，我唔知啊，可能而家系啊，亦知道嘅可以话我听，咁结果就系好多人筛到，俾人筛咗出嚟，咁啊咁就算好多人俾人筛，咁总有人成功报到啊嘛，冇，咁咧就啲人估啊，先讲系估啊咋，因为暂时佢连个名单都未有啊嘛，啲人估系咪因为疫情解封咗啦？大陆嗰啲人可以落嚟啦，我要提醒下大家各位啊，因为香港嘅同仁椅咧，其实系好一大嚿，系大陆嘅社团落嚟嘅。即系第一唔系啲咩大家都知嘅事嚟，亦都唔系啲咩坏事嚟嘅。其实佢哋落嚟交流，我唔知系乜嘢同好嘅加持啊，定系乜嘢啦。其实冇听过太多啲唔好嘅嘢嘅，除咗某几间成日做老花嗰嘅几间嘢啦，咁之外，咁啊其实冇乜问题。问题就系。如果佢哋调翻转排挤到本地嘅社团，咁啊另论噶咯，因为原本佢哋唔抽成竞争噶，其实，因为师德以前仲喺度嗰阵时，师德嗰阵时系插唔满嘅，咁你有佢哋翻嚟都可以填到啲嘢啦。欧资基本上你多人报，佢咪租大啲个场咯。咁、嗯、其实佢哋都未暂时未算到话因为咁而排挤到。咁啊，动漫节更加冇讲啊！正常嚟讲，根本就仲可以放多啲位嘅。咁啊，唔知点解今次好多人都话，咁啊，两种讲法啫。一系佢个摊实际上系大缩水，个位置缩咗好多水，所以令到你报咗名都冇都冇人上到。要么就系俾咗好多初次报名或者好耐冇报名嘅人，咁啊，通常系大陆嘅社团啦。咁啊，你应该怀疑系俾初次报名或者好耐冇报名噶啦。啱啱我啲落雪嗰啲全部都系年年都有，届届都有去嘅。但系有少数成功嗰啲咧，就系之前都冇报过嘅新社团嚟嘅，又或者系之前从来冇报过动漫节嘅。咁啊，唔知佢到底发生咩事。咁你到佢见到有社团名单嗰阵时，你就知咩事啦。咁啊，虽然就点都好咯，去唔到噶啦。咁啊，如果有人行过路过，咪自己睇下佢会发生咩事啦。咁啊，一个就系、是、可唔可以叫 cosplay 啊？都可以叫 cosplay 嘅，咁啊，呢个新 Lider 咁啊， 香港六月尾上， 系啦，香港六月尾上，咁台湾就早少少，六月头就上啦，即系再早少少有个优先场啦吓，咁大家都知呢啲一定有噶啦，咁但系当初呢套嘢出海报嗰阵时咧，香港人冇咩反应嘅，咁啊咪就系 Lider 咯，即系当然啦，你知阿啱嘢会点样玩就唔知啦，咁呢个唔系紧要，重点就系张海报。 咁我喺戏院睇咗 trailer 就好啱嘢咯 ，trailer。即系佢暗夜式电影语言咧，无处不在，顶你个肺！ 啊，唔紧要啦，呢、這个等你睇完之后再讲啦。重点系佢个宣传，其实出宣传图嗰阵时候已经讲咗一轮噶啦。但系今次就因为佢走去 cosplay， 所以更加嚟啊。因为点解咧？我谂唔知道大家知识唔识啦吓。台湾嘅喜剧圈系有个人叫乔瑟夫，其实系啊，冇错系 JoJo 嗰个乔瑟夫。佢一个叫喜剧演员叫乔瑟夫，系台湾嘅原住民嚟嘅。佢个样。是同 Lider 今次嘅 Lider 同次量系好似 高度相似，似捻到大家系话，乜你搵咗我哋台湾嘅喜剧演员咧，真系好捻。 咁结果佢今次咧就佢本人就受到邀请，咁佢咧就直情 cosplay 都唔系好完整嘅，不过就算啦，咁又 cosplay 埋呢个拉打，佢话好唔好？之前就已经系因为佢系黐到咩地步咧？黐到我唔使望住佢拍住喺隔篱，就咁睇张拉打嗰张相。而你识乔瑟夫呢个人嘅话咧，你已经知道真系好似嘅。然后佢本人出现之后拍埋佢之后，哇！屌啦，真系好卵似。即系算系 cosplay 相关啦，咁啊，跟住都系台湾相关嘅。台湾台 V 入边咧，其中一个叫做商啦，就系、是、呢个濒临绝种团，即系入边全部都系以呢、这个呢就嚟消失嘅动物去作为形象啦吓。咁啊，叫名改得唔好，唔怕生坏命，最怕改坏名啊嘛。你叫濒临绝种团，嗱而家真系濒临绝种啦。即系咩事呢？就系入边其中两位嘅 V 两个 V 都同一日公布会毕业。 哦， 咁啊一日之后喺理论上系唔够24小时啊。咁啊仲有一个呢个电脑少女系另一个商嚟嘅，即系平平子都宣布埋毕业。咁啊，我只能讲贵圈真乱。咁啊系通常嘅情况下，如果多人同短时间同时宣布毕业咧，通常都系公司出咗啲咩问题嘅，即系。正常，如果你有自己人生規劃嗰啲嘢，唔會咁多噶吧？ 唔會咁巧啊嘛！ 咁啊，我唔肯定啊，暫時仲未傳出呢啲相關嘅 drama， 就算傳出，我都未必想講波啊！我只係睇一睇，我想吐槽下佢哋個名啫，即係呢個改個咁嘅名，結果就真係貧男主啊！石虎同台灣黑熊，先講石虎真係就係貧男主種噶啦，咁啊台灣黑熊就都其實都唔多噶啦，即係咁啊睇一睇啦嚇。跟住嗰个咧就开始同啲 ACG 唔太关系啦，有关系点嘅？大家其实我哋成日都报嘅。阿藤井聪太又攞 又连霸啦，又 其实我想歪翻前少少，因为嗰时我想等有结果之后先得。咁啊，唔知系好彩咧，唔好彩定系乜嘢啦？咁啊，结果就系即系之前咧系我唔记得系咩赛，总之就系啲冠位赛啦吓。羽生善治挑战藤井聪大嘅，咁啊大家知道羽生善治一个即系我话藤井之前嘅一个传奇就系佢，而羽生嘅传奇系比藤井仲要劲嘅。咁当然佢而家就老啦，咁啊退咗落嚟，咁啊佢所以佢就系纯粹挑战，但系佢争少少。就挑战藤井成功噶啦，咁啊都唔知，所以咪话唔知道应该系可惜定系咪？一个系曾经嘅王者，一个系现在状态绝好掉，超越咗小说嘅王者。咁佢两个睇我其实都几精彩嘅，几精彩，因为佢系睇住佢拉锯啊，佢系唔系局内拉锯啊，系盘数都有喺度拉锯，佢哋真系争少少嘅。咁啊，最后曾经都系成功咗啦，咁样。咁啊，今次佢就将鸣人道边鸣人，佢姓道边 ，title 系鸣人啊，唔系个名姓道边叫鸣人啦。咁攞埋名人 title， 咁名人呢个 title 咧有啲特别嘅，就因为咧阿道边其实已经攞咗呢个 title 好多年噶啦，好似廿几年啊，保持咗都基本上几耐噶。咁结果咧藤井就七冠啦。咁我相信呢个龙王工作应该第七期会免费啦啩，之前讲过，即系阿作者已经系完全放弃挣扎状态， 冇讲啊呢样嘢，不 佢自己落个 test 输咗俾现实。阿龙王好似都仲系两冠嘅啫，都系我应该系未攞第三冠，就算大家知佢应该会继续攞落去都好啦，完全输咗俾现实。不过阿藤井都你明白佢讲，佢基本上喺日本搵个全世界啦，因为象棋都基本上已经冇人晋级噶啦，咁样 都日本啫嘛，你搵到边有第二度啫？ 所以就直接摸会顺便睇一睇。 不过咧，围棋好象棋好咧，真系系一个体，其实系体海体化运动嚟嘅，年纪大系绝对，因为你嗰阵就系。当你行到某个程度之后你就只会一分钟行。你一分钟来谂点行的话你对于你的努力是消耗很大的。当你有了这个限制的话老人家是绝对赢不到生的。因为关键就是体力不够啊。 补充少少先啊，职业赛象棋的规则都其实一样的，都是每日有一段若干时间你思考的时间你中间会扣啦。用完时间之后就不知道30秒好像不是一分钟，我不是稳定啊。 应该我知围棋一分钟嘅，即系用晒所有考虑时间咧，你又得翻一分钟时间去度去点写啫。嗱，一去到呢情况之下咧，因为以前咧就我唔记得咗系边个时候开始嘅，就系总之就系我所知道以前就冇呢个限制嘅，所以咧以前有咩打一盘棋可以捉几人，甚至捉成半个月嘅。 我觉得传说系试过捉几个月嘅， 捉几个月噶。传说咗一场十番胜负啊嗰啲棋咧，捉几个月噶。后嚟一出咗问题就咩啊？据说啦，有一个棋手咧就翻去就同成班门生一齐度，结果后嚟就唔俾啦， 就你行完一盘棋之后，你想嗌暂停咧，就对方先行咗棋，但系冚咗手先，同埋就限制咗你每次只能够捉几时间。咁咧一去到呢个情况之后就咩？越后生越有着数， 因为你转数快啊嘛。 系啊， 而阿藤井其实系擅长快棋嘅，其实 一行快棋嘅话咧，就你就折磨对方好辛苦啦。对于年纪大嘅，所以与生战士赢唔到系正常就系、是。大佬啊，你连啲差几远啊？你后生仔，一个老人家，即系唔好话老人家，二十岁到四十岁都赢唔到啦。 之后最令人热血沸腾嘅地方，正正喺呢度。曾几何时嘅王者，但系已经老咗嘅王者，竟然可以同现任新任嘅霸主可以就是、可以打个五开，甚至一度可以有望可以赢到喺度。咁啊，啲人好热血沸腾，咁可惜，但系可惜佢最终，虽然话唔知系咪可惜定乜嘢啦，最终 冇，唔系，应该理所当然嘅，即系讲，即系你要你即系讲就系你冇不有咁讲，即系好似 NBA 啊，即系足球咁样，你年代唔同，冇比较嘅，你冇得将啊，你冇将羽生名人将佢廿岁羽生名人同而家藤井名人去对决嘅，冇得讲嘅呢样嘢。 咁啊，好啦，咁跟住就系更加同 ACC 无关啦。我咁叫可以都冇可以叫有啲关嘅，其实 嗱呢单嘢咧，嗱之前跟进嘅就系、是、首先PSV 咧就正式改AI 规则啦 ，AI 图啦，因为咧我而家封锁所有 AI 图嘅，所有睇唔到 PSV 里面 AI 相关图。 几样嘢一齐嘅，咁首先就系、是、佢其实呢啲系之前预告过噶啦，佢而家只系实行啫。咁就系第一 option 入边，以前系只有睇晒所有 AI。同埋減少 AI 出現嘅，即係搜尋嗰陣時啊，而家係可以直接 off 咗佢嘅。我亦都查過，其實好多人屌老母嘅 AI 圖，然後扮唔係 AI 咧，其實好似唔係好常見。所以我因為搜尋過，因為你咁樣你就可以完全你 off 咗之後話，你可以好輕易咁，淨係睇縮圖就已經可以睇到底係咪 AI。尤其是我啦，我哋睇慣睇縮嘅，我就咁睇縮圖已經知，大概知道佢係咪 AI 做嘅，唔係好覺。用 AI 做，然后扮唔系 AI， 因为佢呢个系自我申报噶嘛。然后有啲人成日都话，我话好多人咁样，我又唔系好觉喎，老老实实，唔知系因为我揾嘅 keyword 唔啱啊，定系乜嘢啦？我当我识咗佢，识咗 AI 嘅搜寻显示嗰阵时咧，系真系冇见到有 AI 图噶啦。除非你话听嗰张系 AI 图，但系真系改到连我都认唔到啦，因为你有权改噶嘛。呢个其中一个啦，咁样应该对一啲好认真 AI 嘅人。就应该是一个起信嚟嘅，都唔算是好大嘅影响。老老实实，之前已经讲过啦。调翻转老老实实，啲人真系好拉唔中意 AI 嘅话，你就算显示咗俾你睇，佢哋都唔会点落去噶啦。即系你真系浪费大家时间，浪费你自己资源嘅啫。你又唔系另一个 P 字头嘅网站，咁我千几页你都未睇到你嗰段片。咁佢由呢个5月31号开始改啦，所以我哋录音的时候已经改咗噶啦。咁啊改计啦啫。咁啊 ，Fanspot。嗰度順便再提一次 ，Facebook 嗰邊係AI 生成嘅圖係禁止嘅，但係佢到現在呢一刻為止都係未禁止嘅，因為佢嗰陣時講過，到佢確定到幾時會禁止的時候會出公告，而暫時呢個例子係冇出過公告，佢亦都冇阻止我去上傳嘅，咁我繼續住轉咯，咁樣好可愛地或者咁話噶，又唔可以叫心涼嘅呢啲點講啊，物相其類 ，Facebook。是我哋上个礼拜讲，系上两年前个礼拜讲到话啲催眠系嘅， 系啦，我收到已经我见到啊外上六就已经炸人啦。 其实唔止啊，好捻多嘅，其实我见到唔少啊。总之做开催眠嘅，同做开萝莉嘅呢两个范畴，都话佢哋唔单止系俾人非表示，今次就进行咗一步啦，直接就系 ban account。有人系删图删到黐捻咗根之后可以开翻，因为咧 Pix 有个好衰嘅地方咧就系、是。佢違反規則咧，係唔會話你聽你具體你咩咩，你即係你話佢張圖，你話你張圖有問題，要下你架，你要鏟咗佢，你先可以上翻。嘅同 Twitter 嗰啲一樣啦，你話你個 tweet 有問題，咁你要鏟咗佢先可以開翻俾你。咁唔緊要，大部分人都好願意配合嘅，或者係跪地配合啦嚇。咁你啲話我聽，我點樣改先得㗎，大佬？到底個税乜？你哋話我聽啊，問我點改啊？即係你話我未，你話冇打格。咁我咪打返格囉，打到咩程度先你先满意都好啦，你都唔讲㗎其实。咁我最少知要打格啊，你话我张图有意识有问题。喂大佬我点估唔讲你会唔会移动龙门啊弹性红线嗰啲嘢啦。你都唔话我听发生咩事。你唔话我听我啲边有问题我点改。甚至你可以话如果你係讲一啲好核心嘅嘢我根本就改无可改，我可以直接放弃咗佢。咁你又唔讲啊，即係我几个都唔知仲算唔算系 fan 嘅话师就喺度抱怨呢啲嘢。其实我都好理解嘅，老老实实。Pix 唯一一次 ban 我图咧，其实好得意嘅，因为 Pix 系唔准上传相片嘅， 我出咗张图，系统自动判断系相片，跟住我写上话咧，话大佬呢张唔系相嚟嘅，呢张系用 AI 画出嚟嘅。咁跟住佢就好两三个钟头就即刻解咗封啦。虽然你喜欢啦，总之因为佢嗰个规则比较清楚啊，就系、是、违反呢个禁止上传嘅规则。咁我可以知道乜事，咁我可以同佢抗辩翻，就系话呢张唔系相嚟啊。咁样，当然佢仲有啊，睇下呢样仲有。相关就是他另外突然间多了一样规则，之前预告的时候没有的。虽然都我们跟啱啱的意思一样，啱啱不是讲到禁止相片，但是允许 AI 上传的嘛。现在都是的，暂时 Pixie 最少都仲是允许上传的嘛。那你可以走赖又可以咩啦。有张你点睇落去，你睇落去都是觉得是真人的话，但是那张是 AI 画出来的。那理论上是符合他规矩的。咁但係佢會周身矮啦，所以佢而家呢個所謂嘅 2.99 次元都ban 咗啦，即係話你唔單止唔可以上傳相片，同無論用咩方法，其實佢冇個針對 AI 嘅，雖然 AI 比較容易做得到啦，非常相似真人會令人同相片混淆嘅圖都唔俾。无论你是怎样做出来都好，咁啊冇净系针对 AI 啊，虽然你而家喺 Pixie 上面见到好似真人嘅 100% 都系 AI 做出嚟咁制噶啦。咁啊，呢个好明显大家知啦，你知我重申咗好多次噶啦。喺鬼佬眼中，禁止真人儿童色情等于禁止真人色情，因为鬼佬眼中你所有人都系儿童，只要系日本人，又系大眼美少女就系、是、儿童嚟噶啦，所以佢色情就一定系儿童色情噶啦。咁啊，所以佢大家知佢而家搞咁多嘢，其实都系屈服于呢个信用卡公司嘅啫嘛，佢连拎住你金流啊嘛。 唔系，我之前都讲过啦。 啊，讲过多次啦。OK， 讲好多次啦。 OK， 我哋先叫咗佢，先叫咗佢，先叫佢。吓，咁啊，所以佢而家就咁样，大家都估到系信用卡公司噶啦，所以大部分都冇咩。 咪走咯，即系话唔系，其实而家情况就咩啊？因为呢个点解会衰落啫？就系。你要揸正嚟做嘛，你封晒所有啲咩片啊，封晒所有改片啊嘛，啲咪走咯。而家其实情况一样，好多嗱啲罗尼走紧晒啦，而家嗰啲催眠咗应该都走噶啦。咁你边间唔禁我就走边间咯，同埋就系好多话啲嘢就系我自己有本自己有门道，即系爱上六咁，我本身系虽然漫画家嚟嘅，超我虽然漫画字咪一样照催眠，跟住佢自己又阿唐人志，即系佢哋呢大手根本上唔担心嘅，最麻烦系啲细手啫嘛。 咁问题就系大手还大，你大手就唔担心啫，啲细手点算呢？啲新人点算呢？ 唔系讲真就，但系应该咁讲，结论就系翻翻 commit cat 啦。你上你摆上网卖系咁噶啦，翻 commit cat 卖几卖一百几十本，卖你谂住你以为摆上网我搵到好多钱啊？咪咁样咯，边世界边咁着数嘅嘢噶？又可以摆上网俾全世界买到，又唔使受监管，边有咁过瘾嘅嘢啊？ 其实咧，调翻转讲啊，好简单嘅啫。你冇受佢嗰两档，你净系靠 JCB 咯。你有你信唔信？你够唔够胆啊？好啦，咁啊，讲完你有少少同 AI 相关，咁啊，真系讲啲画 AI 相关嘅嘢啦。咁啊，其实上个礼拜讲完 Nvidia 嗰时，本来嗰阵时已经要顺便讲埋噶啦。呢个十六 G 版嘅四零轮胎系仲未有啦，虽然唔等佢啦，直接讲啦。呢、这个四零六零同四零六零胎嘅评测已经出咗啦。非卵常之难睇，难睇到咩地步呢？一般嚟讲系讲紧换一代之后咧，就同上一代去做对标嘅，即系譬如呢个4060就同理论上应该同3080对标嘅，衰极都应该同3070啊，唔记得啦，即系应该系3060系同呢个2080去比嘅。咁呢个规则其实都跟咗好耐噶啦。如果唔系，我做乜要买你新嘅？你边度人有动力去买你新嘅？但系4060胎，尤其是胎啊，4060就更加难睇。其实4060胎最难睇嘅地方就系、是、佢如果攞嚟跑 4K 嘅话，系输俾3060胎。胎啊，60胎啊，即系同等完全同对位啊，系咪好捻难睇？你过咗一代之后，竟然系会输俾上一代。咁啊，其实原因我上次都提过噶啦。因为4060即系 A 扎架构啦嘅4060胎嘅核心系 AD106， 而呢个3060胎嘅核心系 GA104。number 越细，体积越大，效能越高，废话嚟嘅，基本上系。咁所以点解佢嘅效能可以输俾佢啊？大佬，你输个水。又或者用个更加数字化少少嘅讲法，因为啱啱嗰个叫做最好嚟，理论上算系佢中意点叫点叫嘅。CUDA 核心数4090之所以可以比3090甚至3090胎大幅是讲紧接近一倍的程度啊，就是因为佢个 CUDA 核心套是佢嘅 1.8 倍啦，多咗 0.8 倍。而呢个4060胎是比呢个3060胎多咗几多呢？ 负500，系啊，四龙零胎个 Guda 核心数比三龙零胎仲要少，即系你就算将佢个核心点样超到2.3G 都好啦，冇用，你 Guda 核心直情都少咗。你而且你虽然都系有8G VRAM， 但系你将个 memory bus 一斩到128 bit， 哇！我呢刀你都几凶狠喎，大佬。即系正常咧，128 bit 咧系一个咩概念咧？3060都仲上次咧192 bit， 入门级嘅卡先会低128 bit 嘅咋？呢刀你会唔会凶狠咗少少啊，老王？所以点解啲人我之前最初讲嗰啲，点解话呢张系垃圾？而家有数字出晒嚟啦 ，OK， 我可以系好负责任咁话你听，呢张嘢真系一张垃圾。40系点解可以比30系赢得咁多？最初之前讲系旗舰比旗舰啦。点解可以赢人咁多？因为你个规格系坚系硬骨个数就赢人哋好多。佢而家除咗呢个FP32 嘅算力系高咗之外咧，冇任何改变。你个 memory bus 系会好限制咗你喺个高频宽应用嘅情况下，即使 4K 甚至系 2K 都系 2K 佢都输3060太屌啦性。所以点解佢个宣传就话1080去嘅游戏可以畅顺游玩？我成日喺度谂。我买到你4060大佬$399一张卡，你叫我玩 Full HD 2023年喎，大佬，即都唔讲佢喺而家最红嘅 AI 运算上面呢张卡几咁难睇，你要算力冇算力，你得二点几，你要 VRAM 冇 VRAM， 即我要 VRAM 嘅，我用3060算啦。即系当然啦，你可以话4060胎嘅运算能力其实高过3060一折嘅，但系我可以话好负责任话你听，除非你净系计细图。或者你用好多方法去验嚟，如果唔系画图嘅话，系3060好过4060，但系好多啊！你要同佢比到最少都要4070，最少都系要4070，甚至4080，你先可以个 VRAM 数先可以赢到佢。咁啊，但系个价钱都赢好多啦，咁嘅。佢呢张系坚系垃圾，而另一张垃圾系4060，佢个编号系 AD107，啱啱已经提过啦，呢个数3060啊，都系106啊。你夠胆死俾个107核心喎，呢个4050嚟㗎，应该呢个应该叫4050先啱㗎。即係所以呢种嘅表现更加进一步地差，係比3060更不如。真係除咗悭电之外，我真係諗唔到你有咩擅长。呢个4060胎用86瓦电，因为佢用台积电嘅400米工艺，三星八纳米嗰个系3060胎系有200瓦。除了这样之外真的没什么东西，但是8-9G 而已，又不是真的吃电都很重要，你说3090吃450W， 那的确挺凶狠的，那你可能要考虑的，因为我之前讲过买4070你真的不如买3090，价钱差不多，能力就3090赢， VRAM 又更加赢很多，那这些都算了。这里面你几乎除了电脑之外是全面败北的，顺便是因为它这样个斩了一半频宽，它斩了一半个 memory bus， 所以它的 bandwidth 都是斩了一半的，成件事真的很难看。即系佢为咗去 sell 佢啲库存，佢一样不用嘅嘢，无所不用其极。而最恐怖嘅系有人买单，系当然系指70啦吓，60真系冇人买单。我哋上个礼拜讲过啦，60胎同60系真系冇人，你真系太捻。结果调翻转就系3060胎同埋3070嗰个级数嘅二手价，但回升咗接近20%，屌啦升啊啦！即系当年抗潮嗰阵时嘅价，而家仲系哇，大佬，当然唔系最高峰嗰阵时啦，啱啱起矿潮嗰阵时候，哇，大佬，你张卡卖咗2年噶啦，冇降过价，好捻恐怖，即系仲惨过当年，即系当年嗰阵时咧都系滞销，即系冇新砌成，你而家即系当然啦，你可以话佢有恃无恐啦，啱啱上次你都讲过啦，佢赚钱赚到奇邪笑咁样，系咪人可以令到个股价都上埋啦？但系真系我只能讲，我入手3060真系非常时候，真系佢最低二手价最低噶啦，因为后边。你见到佢啲四型系几咁各种难睇，因为嗰阵时卖紧旗舰嗰阵时咧都仲好啲嘅，你可以话系佢好捻贵，但系佢最少佢系人哋嘅1.8倍嘅性能，即系都未到当年炒价咁贵添啊嘅价钱，你就可以买到1.8倍嘅性能 ，OK 比，所以而家最大嘅调翻转4090反而个价性比啦，其实4070仲可以叫做唔抵4060胎垃圾，真系垃圾嚟。我相而呢个样嘢，我相信去到4060胎16G 版系唔会有分别嘅，因为佢一样系128 bit， 个瓶颈依然响树，所以你话要等嗰啲唔卵使等啦，你死死地去买30系啦。 除非你觉得真系贪下啲不在乎，你贪下啲不在乎就唔该上同我上私人讲咧，就咁简单嘅啫。啊，真系， 反正我都唔会买嘅，即系唔关我事，你关你事啫嘛。 我短期内应该唔会换噶啦，我抌咗咁大嚿钱去换张 display 卡，虽然我都真系有少少唔够用，不过唔够用就唔够用，你睇何拍嘢啦。跟住嗰个啦，可能同大家比较多少少问题啦。 技嘉嘅 各位用嘅底板系咪 Gigabyte 咧？Gigabyte 俾人爆咗料，佢个 BIOS 有个后门系会影响到200几张佢嘅板，几乎系包山包海噶啦。由360B360去到而家最新嘅set 790，系咪最新啊？唔好讲定啊，都有份。而个问题系，因为人哋转到个后门就话啫，我呢个佢自己开嘅后门，佢个更新竟然系用 HTTP 明文传输。哇！咩年代啊，大佬，2023年啦 ，HTTP 明文传输，即系佢唔系完全嘅，不过就好容易受到中国人攻击咯，大佬 HTTP 喎。你而家所有網站係所有網站都強制 HTTPS 啊，所以佢係有用 HTTPS 嘅，但係佢竟然會留咗 HTTP 嘅 link 俾你，我呢樣真係喺現在係真係不能接受嘅嘢嚟啊！你試下而家撳翻啲 HTTP 嘅 link 啦，你個包就係會 warn 你啊！即係先講嗰個有問題嘅 link 咧已經冇咗噶啦，但係如果你係有中間攞過佢嘅 BIOS 嘅話咧，你係有機會受到中間人攻擊嘅。先講你。会中咗中国人攻击咧，其实你已经濑咗嘢噶啦。咁啊，我唔知佢影响有几大啦吓，即系相个知个范围有几广，几多人濑嘢。如果你用嘅 Gigabyte 嘅，而你系更新过佢个 BIOS 嘅，我建议你再更新一次，因为佢包括之前 App Center 入边 download 落嚟嗰嚿都系用 HTTP 传输嘅。咁啊，自行开科啦。虽然我咗好多年冇用佢嘅版啦。咁如果有用嘅各位聽到嘅，即刻更新啦。咁啊，除非你從來冇更新過嘅，咁啊肯定冇影響。但係唔知你有冇有人手多或者有需要更新過嘅，你都要再更新一次啦。我相信我而家已經封咗噶啦，個西英係404咗啦，封咗嗰個你再新奶嘢嘅人嘅後門。但係如果你之前 download 咗嘅話咧，佢暫時好似係未有更新嘅。嗱，我哋錄音呢刻冇啦，最少。咁喺后面会唔会补窿呢就另计啦，其实你只要唔用佢嗰个人传输应该就安全嘅咁样啦。我提提各位自己小心咁样。 好啦，咁今个礼拜差唔多啦。今个礼拜其实仲有一单好大单嘢就今个礼拜发生嘅就係、是、WWDC。咁就呢个系我一定独立专题录㗎啦，唔使讲㗎啦呢个就。 应该最都有啲几多几有睇头嘅嘢。 因为今次呢就全民大家认为就咩技术演练嘅 VR 眼镜。即係貴到你唔會買嘅，純粹技術演練嘅啫。即係做幾百個出嚟，純粹 show 俾你睇，我有咁嘅技術。跟住就係全究竟會有 M2 Ultra Max Studio 咧，仲有其他嘢。 有人估會唔會有 M3？ 我覺得應該唔會。 應該唔會，冇 M3 唔會。一般冇我聽唔到有消息話 M3 應該唔會。我都而家就好猶豫緊，就係如果出 M2 Max 嘅 Max Studio 買唔買？但系问题就是我又想等，我而家想等 iMac Pro 啊，因为我需要有，我需要换只 mon 啊，大佬。所以其实我几矛盾，因为如果买 M2 Max 嘅 Studio 再加埋 Apple Display 嘅话，就四皮几嘢好乸贵啊，我买唔起啊。但系 iMac 嘅话 ，iMac Pro 嘅话贵几多三皮啫嘛，连只 mon。唉，而家就睇情况啦。咁有咩嘢咧就留翻我专题再讲。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